的各奔东西，后来就和 成流星的痣。我听说谢谢你会让泪流不停，不适合的年纪都给彼此鼓励。我听说牵着手，哦，想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各奔东西，哦，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写成流行歌曲。我听说谢谢你 相约在你熟悉的那一条街 I say 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我都愿意围绕着你也、oh. yeah, 拥抱你 Baby tonight 一心却越来越爱再也不分开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Baby tonight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哦哦、当微亮的房间我悄悄拉开窗帘看你睡得那么甜我轻轻待在身边再靠近一点想吻你的脸一遍一遍、yeah.发香总那么的让我沉醉、yeah. 衣服线条勾勒出弧线那么美、right. 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那是微笑的弧线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让你能不感觉孤独 Baby tonight tonight 一心却越来越爱再也不分开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 Oh, baby tonight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了。 其实我真得跟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 这次再做不好 我自 己 走人。影响力的男人 一天到晚 的， 我 也 是 着 你这个味道。 我那女朋友 你 真 的， 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y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Cause you're amazing

我们都需要被原谅。爱你就像是种信仰， 倾听你说话，是落下的篱笆，简单道别回答，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哦，都一样受了伤，都好像要陌生了对方，声刚起就红了眼眶，都一样，改不了，听我的歌，流泪的习惯，哦，越勇敢就越孤单，这情歌再甜再悲伤，也让我最后为你唱，轻声刚起就红了眼眶，冷的心

擅自定义了正确，凭空独占的背面，矛盾的誓约。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drea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I let you get away.

些皱纹，少了一些重视，时间它教会

要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这份扰，想怎么都不紧要，即管取笑，遗憾我有过那几秒动摇，越靠近越渺小，我纵使心惊胆跳，仍不肯相信，不想失去，不因此折腰。谁都说不可能，谁都说你这么可人，求得命定爱侣，用爱还是身份。痛苦同今后待你也是我本分，承诺因你上进去做人，诚恳情话可否得到一吻？越望越觉你面容这么可爱，承认我也怕看不见美。是决定任你改，哪怕要跟他比赛，难关多都要坚守，只怕共你分开。谁都说不可能，谁都说你这么可人，求得命定爱侣，用爱还是身。谦厚相中许做人，其他不必担心，从不信不可能，容许我拆解不可能，从不认命决意，用爱横越身份。诚心或始终一天有回音，能够可带着你向前行，小子只需要决心。谁都说不可能，谁都说你这么可人，求得命定爱侣，用爱还是身份。同苦同甘抱着你，去避过厄运，诚实谦厚上进去做人。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

南飞，一群大雁往北归，一群大雁南北来回，白首不尽，放孤不畏。